要让我少一些遗憾，看得出你开始在背叛，曾经信誓旦旦所谓的爱，还我一个最想你的人，把感觉全找回来，像从前一样担心我

就不能紧紧留在身边，曲终相随。